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北斗企鹅制作播出的多人小说剧《狼行成双》，作者乌哲， 第60集。边南躺在病房里，带个客厅和阳台的单人病房很安静。边南觉得这种安静让人难受，还不如住在普通病房里，听听别人说话，还能分散一下注意力。护士进来的时候，边南让他帮着把电视打开了。他瞪着电视，继续发呆。右手有些疼，不强烈，隐隐一下下蹦着疼。秋意在做什么？有没有什么地方的伤跟他一样，也是这样不轻不重的疼着？秋意在想什么？秋意没有像他这样没有知觉地躺了两天，该想的都想过了吧？自己呢？又在想什么？想着自己十来年里最神奇的生日，想着自己还没有收到秋意的那句生日快乐，想着那个碎了的生日礼物。秋意在他晕过去前说的最后那句话，始终在他脑子里疯狂地回想着。边南按了铃，叫来了护士。 有安眠药吗？我睡不着觉。 你这情况不能吃安眠药，现在还不到10点，睡不着很正常啊。要不先看会儿电视吧。 那有吃的吗？宵夜？ 没有。晚饭没吃点吗？ 吃不下。算了，再熬一天就出院了。 要医生检查过之后才知道能不能出院，你好好休息吧。 其实边南叫护士过来，就是想有人说说话，哪怕几句也好。他一个人待着实在有些扛不住，老是会想秋意怎么样了。笑着跟他聊天的秋意，给他做小泥人的秋意，受伤了的秋意，替他顶了事的秋意。边南在医院待了一天，老爸再来医院的时候，他就闹着要出院。医生做过检查之后，认为没什么大问题了，静养就行。老爸的意思是再观察几天，边南打死不同意。虽然他不想让老爸担心，但还是坚持要出院。他在医院1小时都待不下去了，最后老爸让他磨得没办法，同意了让他出院。边南一秒没耽搁的催着老爸办了手续。 先带你去吃点东西，然后你回家换套衣服，想去哪儿我再送你去。 不用送。 边南系好安全带。老爸在这方面还是挺了解他的，他想去秋意家，急得不行。老爸没说话，把车开出了停车场。车是往回家的方向开的，老爸没去太远，顺路带着他到了小区旁边一个小餐厅，点了两个清淡的菜，又让服务员拿了个勺子给边南。边南有点饿，醒了之后他就没什么胃口，到现在才开始想吃东西。他左手拿着勺，挺别扭的埋头吃了几口，才发现老爸没动筷子，于是也放下了勺子。 你怎么不吃啊？ 小南，是你让信宇来找我的吗？ 啊？是。他怎么说的？ 跟我又哭又闹的。他认识你这个朋友？ 秋意给他朋友补课。 补课？ 是。秋意学习很好，平时都带学生，还去打工。他家条件不太好，但是他特别能干，他家的事儿都是他一个人扛着。 你为什么不来找我说？ 我怕你不想管。 你都说了他是替你顶的，你连问都没问我就觉得我不想管，在你眼里我就是这样的爸爸吗？ 边南拿起勺舀了根青菜放在嘴里嚼着，没吭声。从小到大他已经习惯了不提要求，不在家里争取任何事情，加上他虽然惹过不少麻烦，却没惹过这么大的麻烦。老爸之前不满的语气让本来就底气不足的他跟漏了气似的。 我联系了律师，你朋友这个情况正当防卫问题不大，我会安排。你别再一冲动让人知道他是顶的你，这样他这个事性质就变了。 嗯。 小南，爸爸不知道你平时都在想什么。 谢谢爸。 算了，你朋友要出来也不会太快，按程序走得两三个月。我给你卡上打点钱，你给他家先帮着点忙，等他出来了我得好好谢谢他。反正你等这事儿过了我们再慢慢谈吧。 哦。 边南沉默着吃完了饭，跟老爸回家换衣服。阿姨在午休，边星宇跟边浩都没在家。保姆说边浩带边星宇去什么会所玩了。边南能猜到是怎么回事。边星宇估计是因为秋意的事在家里哭过。边浩拿他妹妹当眼珠子护着的。这种情况肯定会带他出去散心。边南松了口气，要这俩人都在家他真不知道该怎么应付。边星宇肯定会缠着他问情况，也许还会哭。他哭了，边浩根本不会管原因，没准直接上来就开战了。边南一进自己屋就看到了放在桌上充着电的手机。他扑过去一把抓过手机，愣了愣，他才反应过来，现在有手机也联系不上秋意。他开了机随便翻了两下，这两天没什么电话和短信，平时联系的都是同学多，都知道他住院了。不过看到未接电话里秋燕的号码时，他顿时一阵着急，胡乱换了身衣服背了包，一边往楼下跑一边给秋燕打了过去。电话只响了半声就被接起来了，边南听到了秋燕拉长了带着鼻音的声音：“ 大虎子。” 这透着委屈的叫声让边南跑出院子门的时候差点摔了一跤。 二宝宝，你乖乖的，我马上去你家，你在家等我。你爸爸还好吗？ 还好，爸爸刚睡觉了。 我马上到，你等我。 边南挂了电话，跳上了小区外面停着的一辆出租车。路上他又给万飞打了个电话，问了问情况。万飞已经替他请好了假，学校那边对他的处理要等开学之后才知道。边南对自己并不担心，他担心的是秋意。但这刚两三天，律师也得明天才去见人，现在只能等消息。这种没着没落使不上劲的感觉让他很煎熬。边南进院子的时候，秋燕正抱着大黄蜂团在躺椅上，闭着眼睛像是睡着了。边南走过去弯腰轻轻叫了他一声：“ 二宝。” 秋燕睁开了眼睛，看到边南时眼睛一亮，起身一把搂住了他的脖子。大概是怕吵到秋爸爸午睡，他只是小声地在边南耳边喊着：“ 大虎子。”“ 小东西，想死我了。”“ 大虎子，你的手怎么了？ 小桃哥哥说你生病住院了，你是手疼吗？ 看来申涛没把我跟秋意一块打架的事告诉二宝。啊，现在不疼了，一点也不疼。 我哥哥。 你哥哥没事的啊，他是碰上坏人了，过阵他就能回家了。警察要花点时间把事情查清楚，然后你哥哥就可以回家了。 嗯，我就是想哥哥了。 我知道，我知道。我也。 秋燕趴在边南身上跟他说着话，边南费了半天劲安慰他，哥哥没事，哥哥的伤不严重，哥哥过段时间就回家了。不过秋燕明显比同龄的孩子要懂事，也许跟秋意平时的教育方式有关。虽然秋燕很多时候都傻乎乎的，也没心眼儿，但这件事上他却很明白，并没有多哭闹。申涛之前应该也给他解释过，他哭了一会儿就停下了，带着重重的鼻音说： 哥哥回来之前我要照顾爸爸。 嗯，我也会每天过来的。小涛哥哥是不是也每天过来？ 他每天送饭过来，还有哥哥的同学。 看着秋燕，边南一直乱糟糟的心里静了不少。这是秋意的家，有秋意的爸爸和弟弟。边南轻声跟秋燕聊着天，有种秋意就在里屋坐着的感觉。秋燕兴奋劲儿慢慢过去之后就困了，趴在边南身上没多久就睡着了。边南轻手轻脚地把她抱回了屋里，放在了床上。在秋燕的小呼噜里，边南坐到了秋意的书桌前，看着桌上一字排开的小泥人们。看了一会儿，他从自己包里拿出那个碎掉的泥人，把所有的碎块都放在了桌面上。他不知道这东西是怎么做的，想在秋意这儿找找有没有东西能修复。但拉开抽屉看着秋意那一堆工具，老半天也没判断出来该怎么办。还是买只502吧。边南关上抽屉，他想在秋意出来之前把小泥人粘好。他轻轻叹了口气，愣了一会儿之后又重新拉开抽屉，拿出秋意画画的那个本子。本子已经画了差不多半本了，秋意有闲着没事儿就画小人的习惯。边南一页一页翻着，每页都画着几个不同姿势的小人，从特征上能看出都是谁。有秋爸爸、二宝、邻居老太太，还有正在打架的万飞和申涛。 真像。 最后两三页画的都是他，大概是为了做小泥人画了不少，最后挑了其中一个姿势。边南翻完了，合上了本子，趴到了桌上。 秋意，你现在怎么样？ 现在他已经可以确定，秋意根本没把那天的事儿放在心上，只有他挺多余的纠结着要不要解释，该怎么解释。 患得患失不是你的风格，别难。 隔壁屋里传来了秋爸爸咳嗽的声音，边南立马蹦了起来，走到客厅，站在秋爸爸屋门口轻轻叫了声： 叔，醒了。 大虎子。 是我。叔，你还好吧？ 好着呢，没事儿。你出院了，伤怎么样？ 我没什么问题了。 哎呀，怎么没在家里多休息两天就跑出来了？ 秋爸爸看上去精神还不错， 比边南想象中的状态要好。他突然觉得秋意身上那种永远平静淡定的气质没准是遗传。边南坐到床边的凳子上。 我哪待得住啊，要不是不让出院我昨天就来了。叔，这事儿你都知道了？ 嗯，知道了。沈涛说你爸爸同意帮忙找个律师。哎呀，真是谢谢了，太麻烦你爸爸了。 这本来就该。 边南说得很费劲，他不知道该不该把秋意替自己顶事儿的情况说出来。他不想让秋意在秋爸爸心里替自己背了黑锅，又怕说出来会让秋爸爸讨厌自己。心里来回挣扎了半天，最后他一咬牙 说，秋意没捅伤人，他是捅人的是我。 点击订阅可以看到每日更新哦，欢迎大家订阅转发分享，多多支持狼行成双。